青春就不枉此生，哪怕水里火里一场爱恨，爱不了一生，梦不能成真，也要让痴心随你悔恨。真值得的爱就值得那等，就算从此你我红尘泪痕，我不愿缘分，我只愿你能 别再为谁发深情与悲。

转动在几点钟，你会想起我？天黑了，人们在移动，音乐有什么？相互等待之中，某一刻，同时在度过。之中想的能否相同，会记得特别的时刻，我的感受只要我不记得，就一时错过，幸不由人错，心还要往前走，这一刻你在想什么？回头往后走，

留下来没人吵吵闹闹，为什么不能坐下来谈天说笑？ 再放下条件，再放下比分， 你我之间没有谁错谁对。再唱一遍，留下来每天吵吵闹闹，为什么不能坐下来谈天说笑？ 再放下条件，再放下体会， 你我之间没有谁错谁对。 给你一点时间，给我一点空间， 熟悉时间我们再唱一遍。

真的相信可以轻易把你都忘掉，却自寻烦恼。他们说你常常问起我，想关心一个老朋友，对爱我们一样太执着，却谁都不愿先说出口。我已经开始后悔，是否你已能心灰，即使我除了你从不曾爱谁，是不是年轻岁月总要掉一些眼泪，将来回忆的时候才会凄美。还有往日欢笑，天真的相信可以轻易把你都忘掉，却自寻烦恼。他们说你常常问起我，想关心一个老朋友，对爱我们一样谁都不愿先说出口。我已经开始后悔，是否你已冷心灰，其实我除了你总不曾爱谁，是不是年轻岁月总要掉一些眼泪，将来回忆的时候才会凄美。我已经是后悔，是否你已冷心灰，其实我除了你从不曾爱谁，是不是年轻岁月总要掉一些眼泪，将来回忆的时候才会凄美。